你好，我是刘超。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说明你已经历经9981难，完成了整个课程的学习。你是否已经悟到了操作系统的真谛了呢？我们今天啊，就来测试一下。先和你说一下，期末测试的设计啊，我采取了和入学检测呢不一样的思路。当时入学检测里面的题目啊，都比较的细节，类似于你在大学里面学完操作系统课以后的那个考试题目。现在呢，整个专栏都学完了，我们需要换一种检测方式，所以说呢，期末测试题我就设计成了开放式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你是在面试中还是在工作中常常遇到的考试方式。有人说，面试的时候啊，问操作系统的知识就是面试造航母，上班拧螺丝，没有啥用。其实呢，不然，这些看似简单开放的问题啊，是最能检验真本事的。面试官毕竟阅人无数，也待人无数。看似啊，他只是在问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呢，这些问题背后都有实际的工作场景，只是你可能不了解或者想象不到而已。因此啊，我把专栏内容的每个部分可能面试会遇到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总共11道。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问题，也不要认为面试官啊，真的只是单纯的在问你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背后啊，都产生于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在这些场景中，秃头哥呢会因为自己经验丰富，发际线呢已经非常可怜，长发哥呢就代表新进到公司的员工。你可以看看他们在工作中是如何互动的，也感受一下长发哥回答不出这些问题的尴尬。同时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换作你，你在面试或者工作中遇到这些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可以把思考问题的答案呢写在留言里。当然，如果你的朋友也在为面试或者操作系统知识烦忧，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呢分享给他。这里啊，我还为你准备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几个小 tips。你在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参考下面这三个 tips 来组织你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回答尽量体系化，不仅你回答这个问题的知识点，还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点背后的完整体系。然后呢，接下来呢，根据面试官的追问呢，再更详细的描述其他相关的内容。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呢，防止你因为这个点没有回答好而丢失所有的分数；第二，可以体现你的知识掌握比较全，可以加分；第三呢，还可以避免冷场和尬聊。面试官啊，他开放式的提问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封闭式的回答。我们发现有的面试者啊，惜字如金，比如其他的人呢，他能聊一个小时，有的人啊，他不到半个小时就聊完了，让面试官没有办法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你。第二，在体系化的阐述过程中啊，可以加入一些你使用过的相关工具或者是技巧的阐述。比如说，你可以说，操作系统啊，干这个事啊，一共有10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会在某个日志文件里面打印这样的日志。如果发现打印出某某某呢，就说明，哎，有可能有错误。第七步呢，我可以通过某个命令呢，来查看某个状态，等等。诸如此类，可以让面试官呢，感觉到，哦，你是一个实战派，而非仅仅的理论派。第三个，在体系化的阐述的过程中，如果能加入一些项目经验就更好了。比如说，在第九个步骤中，当时啊，我们在做某个项目的时候，因为客户现场的版本问题，导致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结果，最后我是如何如何解决的，等等。我刚才说了，面试官问问题的时候啊，脑子里面啊，都是有实际的工作场景的。如果你能把它带到你自己的那个场景里面去，有利于面试官对你当时的情形感同身受，你的分数呢自然也就不会低。好了，现在开始进入答题状态。问题一，你能不能说一下操作系统的启动和触发的过程？如果这个问题呢你回答不好，那秃头哥呢就能想象到，在平时的工作中啊，他让你给虚拟机做一个镜像，让系统启动以后呢做一些简单的初始化，你呢认为要登录进去啊才能做这件事情，于是你问，才初始化怎么连进去呢？那秃头哥呢就会感觉很无语。第二个问题，请问进程和线程的概念和区别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呢你回答的不是很好，秃头哥呢就会想象到这样的场景，比如说他让你将来把 double 的线程池呢调大一些，你呢认为调的越大越好啊，于是说，哎，我已经调到10000个了，是不是线程越多性能越高呢？那这时候呢秃头哥呢也会感觉很无语。问题三，请问函数调用站的原理是什么？那如果这个问题呢你没有回答好，那秃头哥呢就会想象到将来呢他遇到比如说一个接口调用特别慢的问题，希望你通过函数调用站去查看哪里慢，你呢仅仅通过代码走读就想看到呢性能瓶颈， 那么他呢也会感到很无语。问题四，你对内存管理了解吗？请说一下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的概念。如果这个问题你回答不好，那秃头哥就会能想象到将来在工作中啊，让你看看进程的 GC 这么严重，到底问题在哪儿？那么你呢去一个一个查看到底变量是出现了哪些问题，秃头哥呢也会很尴尬。问题五，请你介绍一下虚拟文件系统的机制。如果这个问题你回答不好呢，秃头哥会想象到将来呢当你出现最大文件数限制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有这个限制，那秃头哥呢就会表示是很无语。问题六，你了解文件写入的流程吗？如果这个问题你回答不好，那秃头哥就会想象到比如说他问你这个卡夫卡这个队列模型如何，你会觉得卡夫卡呢是因为写入硬盘的，所以说呢自然就会比较慢，那么这时候呢秃头哥就会表示很无语。问题八，请你讲述一下信号和中断的机制。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好，那么秃头哥就会想象到如果在工作中他会让你去优雅的关掉一个进程的时候，你会认为 Q 啊就真的是杀掉的意思，这时候呢他就认为很无语。问题九，请你讲一下 TCP IP 的分层模型。那如果这个问题你回答不好，那么秃头哥就会想象到将来啊他问你这个 TCP 重试啊能不能保证可靠性的时候，你会认为重试会导致数据重复，他呢就会表示很无语。问题十，那请你讲一下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以及状态转换。如果这个问题你回答不好，那这时候呢秃头哥就会想象到当网络连接有问题的时候让你去 debug 一下，你呢无从下手的时候，他就很无语。问题十一，那最新的云和容器的技术有了解过吗？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好，他会觉得将来让你通过虚拟化技术或者是容器技术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手足无措，那么他呢就会很无语。好了，了解了这些场景，也了解了是一个问题是